我从被逐的恶魔上求主护佑，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。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全世界的阳主，至仁至慈的主，报应日的君主。我们只崇拜你，我们只向你求佑助，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，是你所施恩者的路，不是受谴怒者的路，也不是迷误者的路。